时候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天朝晚坐，也没人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陈阳镇为官清正廉洁，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，杨镇十分不悦，坚决不收。县令说， 现在是晚上，也没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 杨镇说，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。 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